长里短，笑语欢歌， 幽默段子，开心生活， 亲情、爱情、快乐家庭尽显温情， 爷孙夫妻三代同堂，其乐融融， 快乐合家欢。 有一天呢，我无意之中听见了两位邻居的对话。住我楼上那老李看隔壁的老王啊精神头不太好，就问他了，哎，老王啊，你最近怎么精神状态这么不好啊？老王说了， 哎呀，最近老睡不着觉。 哎，睡不着觉啊，我这儿有治疗失眠的偏方，给你抄一份得了。你听听人家多热情啊，多热心肠啊。可是老王啊却不领情， 哎呀，不用了，大夫给我开了几片安眠药。 老李一听赶紧说，哎，安眠药可不能瞎吃啊，吃上瘾了有依赖性。 啊，没事没事，这不是给我吃的，是给你们家半夜不睡觉的猫开的。 轻松幽默的情景短剧，让人开怀的相声小品，一切尽在快乐合家欢。韩健欢迎您接着收听。 这个小何下了班拎着电脑啊垂头丧气的回家了，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 老公你回来啦。 嗯。 哟，怎么这么没精神呢？是不是累了？ 哎，别提了。 又怎么了？ 还不是让小李装的那个破软件给闹的。 啊？什么软件啊？ 就是那个自动清除脏话软件。 那个不是为了方便欢欢上网才请小李给安的吗？人家也是好心，才顺便给你的笔记本里按上那个的。 好心，今天我们上司正巧用我电脑查看了一封邮件，上面写着孩子病情不算严重，医生说不算是老年痴呆症，好好调理就行。 啊？孩子怎么会得老年痴呆症呢？ 是啊，我们上司也急了，赶紧就跑回自己办公室了，不一会儿就进来把我批了一顿。 哟，批你干嘛呀？ 他打印出了那份邮件递给我，上面写着孩子他奶奶的病情不算严重，医生说不算是老年痴呆症，好好调理就行。 哦，把他奶奶的这四个字儿给清除了。 这样的失误啊，虽然不怨人家小李，可是呢也把小何害得不浅。大家记住了，以后可别乱用什么软件，不过当别人需要帮助的时候帮个忙还是应该的。咱们听听王文玉说的单口笑话寄信，这里头啊可有不少人都当了一回热心肠呢。 您看这个人呢，一上了年岁，有时候这个妄想就大。我哥哥啊，你要叫他办事儿。 这样的失误啊，虽然不怨人家小李，可是呢也把小何害得不浅。大家记住了，以后可别乱用什么软件，不过当别人需要帮助的时候帮个忙还是应该的。咱们听听王文玉说的单口笑话寄信，这里头啊可有不少人都当了一回热心肠呢。 您看这个人呢，一上了年岁，有时候这个妄想就大。我哥哥啊，你要叫他办事儿。 这样的失误啊，虽然不怨人家小李，可是呢也把小何害得不浅。大家记住了，以后可别乱用什么软件，不过当别人需要帮助的时候帮个忙还是应该的。咱们听听王文玉说的单口笑话寄信，这里头啊可有不少人都当了一回热心肠呢。 您看这个人呢，一上了年岁，有时候这个妄想就大。我哥哥啊，你要叫他办事儿。 这样的失误啊，虽然不怨人家小李，可是呢也把小何害得不浅。大家记住了，以后可别乱用什么软件，不过当别人需要帮助的时候帮个忙还是应该的。咱们听听王文玉说的单口笑话寄信，这里头啊可有不少人都当了一回热心肠呢。 您看这个人呢，一上了年岁，有时候这个妄想就大。我哥哥啊，你要叫他办事儿。 这样的失误啊，虽然不怨人家小李，可是呢也把小何害得不浅。大家记住了，以后可别乱用什么软件，不过当别人需要帮助的时候帮个忙还是应该的。咱们听听王文玉说的单口笑话寄信，这里头啊可有不少人都当了一回热心肠呢。 您看这个人呢， 一上了年岁，有头这个妄想就大。我哥哥，啊，你要叫他办事儿。 这样的失误啊，虽然不怨人家小李，可是呢，也把小何害得不浅。大家记住了，以后可别乱用什么软件。不过当别人需要帮助的时候，帮个忙还是应该的。咱们听听王文玉说的单口笑话《寄信》，这里头啊，可有不少人都当了一回热心肠呢。 您看这个人呢，一上了年岁，有头这个妄想就大。我哥哥，啊，你要叫他办事儿。 这样的失误啊，虽然不怨人家小李，可是呢，也把小何害得不浅。大家记住了，以后可别乱用什么软件。不过当别人需要帮助的时候，帮个忙还是应该的。咱们听听王文玉说的单口笑话《寄信》，这里头啊，可有不少人都当了一回热心肠呢。 您看这个人呢，一上了年岁，有头这个妄想就大。我哥哥，啊，你要叫他办事儿。 这样的失误啊，虽然不怨人家小李，可是呢，也把小何害得不浅。大家记住了，以后可别乱用什么软件。不过当别人需要帮助的时候，帮个忙还是应该的。咱们听听王文玉说的单口笑话《寄信》，这里头啊，可有不少人都当了一回热心肠呢。 您看这个人呢，一上了年岁，有头这个妄想就大。我哥哥，啊，你要叫他办事儿，外套给他穿好了，啊，走吧。一扭脸，他刚要走的，媳妇儿叫回来了，过来，还有事儿，你的信还没拿了。呵，你瞧，我这妄想是大点儿。行了行了，拿走吧，揣在怀里了。出去之后，骑 着。啊，同志， 大眼了，咱走。 老头， 我还不服气。弟，老头，我早就看出你是托。 不是，不是，兄弟，跟你爹说 了，我再也不干这事了。可钱， 同志， 啊， 你相信我吗？ 哎呀，老人家，我当然是相信你，哎，我是不相信他，但是我分不清这哪个是两块的，哪个是一百的哦。 这两张都是一百的。 好。你过来啊！今天我看在老人家的份上，我饶了你， 谢谢。 但是这个钱 还要钱呢， 这个钱我要还给你，站住！ 刚刚您听到的是郭冬临、魏基安、赵亮表演的小品《路口》，大家都听见了吧？虽然这个好人偶尔会被误会，可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，别管是邻里之间，还是出门在外。谁都有个需要帮助的时候，该出手时就出手。不是，我说的是让您出手拉人家一把，不是让您推人家一下啊。好了，今儿小何家的事儿咱们就听到这儿。这里是快乐合家欢，我是韩健。节目到这儿呢就该结束了。我要代表编辑苗圃、制作吴博感谢您的收听。最后为您送上一首歌曲，叫小宇宙，咱们回见。 左手边有个年轻人插队，看一眼看一眼，眼神充满不屑。电扶梯一对情侣相依偎，你等我我看你，等在走到左边。右手边一个妇人流着血，走向前走向前，好像没有不对。公车站车门停在我面前，即将前即将前，把我挤回路边。店员态度就好像我花钱，我花钱只是买他初恋。不太熟的朋友靠近我身边，他的嘴他的脸充满世故气味。为何这城市为所欲为？我只要只属于我的宇宙，给自己一切从来没有过的宁静。快乐季节一到七月，岁月化成蝴蝶都飞翔。谢谢，觉得这那些不美的世界都不想不去画面。左手边车水马龙不止烟，压过线穿过街，直到我看不见。右手边充满暴躁的情节，一支笔一条线，等到画下句点。